为了使法国人从二战的悲怆中恢复过来，创办了阿维尼翁戏剧节，旨在让戏剧离开巴黎，走下殿堂，更走向观众。它不再只是上流阶层的阳春白雪，人人都可以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阿维尼翁戏剧节呢，分为 in 和 off 两个单元。in 呢，是法国官方出面邀请的剧目，代表戏剧艺术的巅峰水平，门槛极高，都是世界顶尖的戏剧表演团队在制作。而后者呢 ，off 是各民间剧组自行出资向剧院提出申请，代表着戏剧的开放性和实验性的。戏剧节期间，世界各地的专业戏剧人和戏剧爱好者都会齐聚此地，共享戏剧的饕餮盛宴。而更多的戏剧导演或者是演员是无法安排进剧院演出的，所以呢，他们也会走上街头，亲自宣传自己的作品，呼吁更多人的关注。街上大大小小的情景剧与现实交错辉映，戏剧与生活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在小城水乳交融了。在戏剧节期间呢，阿维尼翁会有很多的艺术家前来这里，无论是在街心公园还是在人行道，城市的各个角落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表演，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也都是座无虚席的。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呢，每年是在七月的六号到二十六号。虽然这一段时间是最有趣、最热闹的，但是即便是没有戏剧节的日子，阿维尼翁，我想也是你可以途经法国南部必须要停留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个文化古城。那么关于阿维尼翁的其他呢，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I never came to the beach, stood by the ocean. I never sat by the shore under the sun with my feet in the sand, but you brought me here, and I'm happy that you did, 'cause now I'm as free as birds catching the wind. I always thought I would sing.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and you're there to save me. And I wanna thank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It's a brand new start, a dream come true.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下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带大家深度畅游一下法国的小城阿维尼翁。虽然说法国有那么多浪漫美好的城市值得我们去留恋，但是阿维尼翁却以它古老独特而又富有现代的感觉存活于世。更可敬的是，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所以这里也是艺术的殿堂。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畅游阿维尼翁。在节目的一开篇呢，我就说过，阿维尼翁这个小城，它成为戏剧中心呢，其实也才7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作为一个宗教的代表性城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除了戏剧节期间可以来阿维尼翁欣赏高端的艺术之外呢，平时来也是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可以探寻的。作为朝圣者之乡，教皇宫是必须要去的。阿维尼翁从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是法国南部重要的城市了。古城墙如今依然是保存非常完整的，由大块的方石砌成，长差不多有5000米，坚固而且厚重。漫步在主城区的街道，石板路洒满阳光，喷泉叮咚作响，梧桐树影斑驳婆娑。找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坐下来，浪漫的阿维尼翁比任何一个作家笔下的描写都更加迷人呢。早在梵蒂冈之前，阿维尼翁才是天主教的教皇所居地。城内有许多保存完整的宗教建筑，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由西蒙德·马蒂尼与马泰奥·焦瓦内蒂设计的教皇宫。这里堪称是欧洲最大最古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从1309年到1377年的将近70年时间里，有7位教皇曾经在此居住过。它俯视着整座城市，环绕的城墙和横跨罗纳河的贝内泽桥。法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童谣，叫在阿维尼翁桥上。小诗是这样写的：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围成圆圈跳舞。其实说的就是阿维尼翁的著名古迹之一圣贝内泽桥。这座大桥始建于公元12世纪初期，是欧洲中世纪的杰作。 古时候曾经是来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重要交通要道，在经历了特大洪水之后修复无望，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拱，成了饱经风霜的一座断桥。站在桥上举目四望，更能体会出历史在阿维尼翁洗涤后的痕迹。 Truth and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imitators. Don't let the only real one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 Chanel. She liked the price, she see the ice and make her coochie melt. When I met her in the club, I asked her who she felt. Then she went and put that booty on that Gucci belt. We don't got no label. She say she want bottles. She ain't got no table. She don't got no bed frame. She don't got no tables. We just watching Netflix. She ain't got no cable. Okay, though. Plug, plug, plug. I'm the plug for her. She want a nigga that pull her hair and hold the door for her. That's only me, but you don't care with me. Baby, okay, okay, yeah, though. You're looking at the truth,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imitators. Don't let the only real one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 Bitch, you looking at the one. I'm the best yet, and yet my best is yet to come.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body, not just any fucking body. Don't make me catch a body, that's for any and everybody. Oh my god, she hit me up all day, get no response. Bitch, you blow my heart, that's like turning gold to bronze. Roll my eyes, and when she on the molly, she a zombie. She think we Clyde and Bonnie, but it's more like Whitney Bobby, god forgive me. Don't you ever finesse, and I'm a legend. Straight up out the crescent, fly your bait on for the essence. For the record, I know Cali. Truth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imitators. Don't let the only real one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 now. Don't you know, girl? Don't you know, girl? I am the one for you.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Don't you know, girl? Don't you know, girl? I am the one for you.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Don't you know, girl? Don't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你聊一聊不一样的古城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一座只有8万多人口的小城，但是却因它的历史悠久和现代的戏剧节而闻名于世。我们刚刚聊了阿维尼翁的戏剧节，聊了如果不在戏剧节期间可以去探寻的阿维尼翁古迹，那么接下来也要说一说普罗旺斯之心了。说到法国的普罗旺斯，朋友们自然会想到那里是薰衣草的故乡，但是你知道吗，在让·雷诺主演的《普罗旺斯的夏天》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没有到过阿维尼翁，你就算没来过普罗旺斯。所以阿维尼翁有着普罗旺斯之心这样一个名字。阿维尼翁呢，位于普罗旺斯地区的中心，城外种植有大片大片紫色的薰衣草田，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塞南克修道院的薰衣草花田了。塞南克修道院距离阿维尼翁差不多有20公里的路程，是由修道院的僧侣们在1148年建成的。修道院隐藏在宁静的吕贝龙山区当中，这里也被称为法国最美的山谷之一。到了薰衣草盛开的季节，整个山谷都是一片紫色，连整个教堂都被映成紫色的颜色。每年的7月中下旬呢，也正是薰衣草盛放的时节。薰衣草、百里香、松树香交织辉映成了法国南部最令人沉迷的气息。你可以从阿维尼翁自驾到这里，欣赏薰衣草绚烂紫色的花海，品尝普罗旺斯出产的优质葡萄酒，沐浴在夏日的阳光当中。当然了，7月中下旬也刚好是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来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